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前沿的楼盘信息，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木门。那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欧派木门的杨桥先生，杨先生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对于木门啊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的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那么在说木门之前，咱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看看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家居内容。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我也是有请杨桥先生，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中国家装行业2018年发展蓝皮书已经发布了。2018年呢即将过去，在中国呢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的背景下，在市场环境逐步加速出现重大变革的新形势面前，那中国的家装行业一如既往的在专业市场努力前行。回顾2018年，中国的家装行业市场呢，它的发展呈现哪些变化啊？其实呢，变化还是挺大的哈。比如说在2018年，由于这个国家定位的问题，比如像北京来讲哈，就比如说不符合北京的这个形象定位的啊，在家装行业，那您就要走人啊，或者说你经营不下去的啊，你原来是粗制滥造哈、啊，甚至呢是这个坑蒙拐骗这样的行业，那你自然就会被淘汰了。被驱除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好的品牌是吧，真正为大众服务的有实力的品牌反而能够凸显出来了。这应该说2018年的这种感觉也是比较明显的。 对对对， 所以对于你们一些大的品牌来讲是春天， 正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哈，原来都是大家混在一起哈，怎么说呢，这个挣钱呢它根本不是从好道来的，一种恶意的竞争，最后造成一些大的品牌，好的品牌哈，反而在这个市场当中呢生存比较困难， 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所以呢在2019年的时候呢，也希望呢这个市场能够越来越好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下面一条，说家居品牌优胜劣汰，家居消费呢是回归自我。2018年的家居行业啊，市场洗牌家具，不少的家居企业呢关张倒闭，更有家居品牌呢更新迭代。新的一年消费者该如何在复杂的消费环境当中认清方向呢？确实呢2018年正值改革开放40年嘛，所以伴随着消费升级的发展，那么家居市场的变化呢，同样也体现出了人们对于家居产品和服务的一个更高的要求。当然这些要求啊是否能够得到满足，这个我们还是要看未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全屋定制蔚然成风，消费切勿盲目跟风。那家装市场当中的 整装模式火爆盛行，家具行业里呢，定制服务热度是不减的，一直在市场当中颇为叫卖的全屋定制，从年初火到了年尾，高中低不同定位的家具品牌纷纷的向此靠拢，横跨不同家居领域的企业朝着定制进发。卖场当中、展会当中，特别是开辟出的定制区域，也预示着定制家具已经成为了消费者关注的一个主流产品。不过在选择全屋定制上，大家还是要根据自身具体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切勿盲目跟风。那说到这个全屋定制啊，杨先生，现在可以说木门已经是原来就定制，现在它的这种定制啊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现在可以说定制已经做到很精确，根据每一个客户的需求，每个客户的那个风格，工厂都可以给他做出他自己想要的东西来，已经做到很精。 嗯，那现在比如说哈，咱们这个品牌已经参加什么全屋定制了吗？ 已经参加 啊。你们所谓的全屋定制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全屋里面只要是能做的东西，就是 都能做， 都能做。大家就是为了保持室内的风格统一，都从一个地方来定制，包括木门、橱柜、衣柜，所有的东西都是来做成一个风格的。 哦，那我就有点担心，比如说哈，像您这品牌呢是木门做的非常棒，也非常有名哈，但如果要是参与全屋定制的话呢，你像橱柜啊、衣柜啊，甚至什么跟柜子有关的您都可以做，那像这个的话跟你木门来讲，虽然说都是木质的东西啊，但是做起来的话呢，它能那么顺手吗？能达到你做木门那么高的水平吗？ 可以，因为我们那个什么都有专业的团队，做木门有木门的专业团队，做橱柜有橱柜的木门 专业团队 、做别的专业的团队。 那像这些团队都是后来招来的吧？因为原来都不涉及啊。 我们有这种团队已经好几年了，我们整屋定制也已经发展了好几年了。 哦，怪不得 现在都已经成型了。 嗯，怪不得什么都参与这全屋定制呢哈。 对对对。 那看来呢，这真是一个 迎合市场需求嘛， 真是一块 市场的一个大蛋糕。 嗯，真是一个大蛋糕哈。但愿呢，这个全屋定制呢，能够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是一种方便和一种享受哈。别到时候带来更多的是麻烦。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我们接着来看。极简风式内门素来了解，隔音耐用与整体家装风格的统一，室内门承载着非常多的功能性的要求。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木门的功能性、美观性也更为重要起来。尤其近几年来大热的极简的风格，也让木门的风格呢随之有了不小的变化。说到木门的风格哈，杨先生，现在这个木门这个风格大概是分这么几种啊风格？ 木门现在在市场上大致分为能三个 风格， 一个是人们年轻人走，大多都走极简风格，就是越简单越好。然后还有一部分人那个喜欢，特别是喜欢欧式风格，还有一部分人喜欢那个中式风格，基本上分为这三种风格。 哎，其实呢，不管是中式、欧式还是极简啊，各有人群所在。 对， 所以也不分伯仲，不分上下， 差不多。 现在年轻人的话呢，其实他更喜欢那种呢，当然实用性也应该有哈，但是从装饰性来讲呢，他们更喜欢那种比较随意、简单的东西哈， 简单大方， 线条更加的简单啊。不用特别繁复那样的。 对对对 啊，所以呢，你们在设计木门的时候呢，也会有经常有一些随着时代的那种要求啊，或时尚的这种风格出现的一些木门的这种样式出现，是吧？ 对，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迎合市场。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智能家居行业的现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我国的智能家居的渗透率将会快速的提升，虽然仍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是在市场规模上将会十分的庞大。2017年我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为9.08亿元，2018年我国的智能家居市场将会超过1000亿规模，预计到2021年我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将达到4396亿元。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 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了，安居快讯之后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啊。那今天呢是说装修的内容的时间，我们请到的是欧派木门的杨桥先生，咱们一起来谈一谈木门啊。确实在2018年呢，马年进入了尾声，相信明年呢也将有不少的听众啊准备开始计划来装修了。那么对于今年的家居行业，我们也是看到了有很大的变化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欧派木门的嘉宾来为我们一起聊一聊，就是在2018年哈，有关木门行业呢，做一点总结，也做一些回顾。杨先生您好， 你好。 那其实呢，说到装修当中，这个门真的是必不可少，是吧？它不仅呢有实用性，同时还有装饰性。 对，门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其实说到它的实用性哈，不仅比如说是安全啊，这个保留隐私。同时呢又能够这个保温等等的这些实用性。另外呢有一好的木门的设计呢，对于整个房间的装修来讲呢也是能够提升不少装饰性和实用性啊。但从2018年来讲，咱们原来做木门的行业是不是特别多？ 对，以前木门行业好多企业参差不齐，有很多小的企业，但是2018年已经倒闭了很多。 为什么倒闭呢？ 国家环保计划，他们这是有一些不符合那个环保标准的小企业，国家已经让他们不让他们再生存了。现在是2018年属于一个劣去优存的一个年头，正是这些品牌，这些好的品牌起家的春天。 就优胜劣汰吧。 优胜劣汰。 那像他们经营不下去了，我觉得不仅仅是国家的一个环保指标对于他们的要求吧，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 也是人们对那个环保意识提高了，人们本来就不再使用他们的门了，是不再使用他们的东西了，人们的环保，老百姓的环保意识提高了。 我觉得一个是老百姓他的环保意识提高了，另外就是国家的这个环保要求也提高了，是吧？还有就是其实除了环保之外有一些小的企业，他们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制造木门的当中据您知道一些内幕，他们经常会怎么做呀？ 他们因为他们是小企业嘛， 对， 他们没有好的设备，并且选材料上达不到一些国家标准，粗制滥造吧， 就是选材上有时候这个粗制滥造以次充好， 对， 另外呢，在有一些售后服务等等这些方面都是不行的， 对，他们没有这种体系，他跟不上， 尤其有些那个杂牌子小企业， 对， 这样就更加的明显， 对对对对， 当然原来呢可能还能够鱼目混珠。这个还能够生存，当然现在整个大市场的都清洁以后，就显得他们真的特别特殊了， 大势所趋吧， 大势所趋，根本经营不下去了。 对对对 对, 对、 那么从原来多少家企业到现在2018年底大概落下的，据您知道有多少品牌吗？ 我觉着今年2018年最少有淘汰了这种小的品牌，最少有一半的小的品牌已经倒下了， 有近一半， 近一半的品牌已经倒下了，这种小企业，因为他们根本没办法没办法生存下去了。 但即便是像你们这种大企业，实际上可能它的成本呢也比原来要增加一些，是吧？因为你们原来很多是比如在市里就可以完成你们仓库可以搁在市里等等，但是现在由于新的这个条例的话，你们可能就得移到河北去了或者怎么样的话，这样就加大了你们的这个成本，也有这种情况吧？ 也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对我们来说，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克服，但是我们还是不希望那些小品牌鱼目混珠的存在。 所以就是说这些都没事儿，是吧？ 对， 就是哪怕成本增加一些， 增加一些 利润少一点都没关系哈，也不希望那些小的企业呢对于你们有一些干扰。 对对对对对。 那从现在来讲，那些小企业倒下了啊，而且你们可能成本也提高了。那实际上，我们老百姓消费者在买木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价会涨吗？我们会跟原来相比买的要贵一些了吗？ 不会， 不会吗？ 因为我们成本并没有加在客户身上，因为我们的那个生产量可以提高了。 生产量提高了， 对。 啊、哦，就反而就是在这方面补足了他的这个利润了。 对对对对对对。 哦，那为什么生产量提高？现在整个大的环境，比如说房地产啊，交易也并不是特别火爆。那你这个门怎么还能够生产量提高？ 木门是老百姓家家户户需要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它终究是装修的时候才用啊。现在装修并不是那么多吧？跟原来相比， 我们没觉着，我们觉着反而。生产量反而提高了，因为好多那种小的企业、粗制滥造的企业已经让市场淘汰了。 哦，明白了。那也就是说，他们原来接的一些活儿，实际上最后都是你们拿下来了。 对对， 因为他们已经被淘汰了。 对对对， 是吧？所以你没觉得少。 对，我们反而觉着增加了。 哦，真是啊，这个还真是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啊！这我们的听众可能都没有真实的感受是这种的。所以对于你们这些大企业来讲呢，真是一个促进啊。 他这种小的企业本来就是鱼目混珠的企业，像国家一有一点动静，他那个政策一有一点变化，他们就会被市场淘汰。 那么也就是说，刚才说那些的话呢，可能是对市场的一些分析哈，但是从中我们消费者也能听得出来，你现在买一些有名的大的品牌，其实它的这个价格呀并没有怎么涨。但其他我不说，木门像你这个大品牌你觉得就没涨是吗？ 没有没有。 哦，所以呢大家不要什么都觉得现在什么都涨价什么，其实真不是，是吧？ 没有。 不涨价就好啊，就人们的负担能够小一些，这个消费装修的这个成本呢能够低一些。 对对对。 那实际上现在哈，从这个木门目前来看，现在有这么几大类是吧？据我所知有实木的啊，有什么实木复合的啊，还有什么 生态的 免漆的， 对 啊，各种各样的特别多、 各种各样都有。 现在哪一类是比较受欢迎的？ 现在受大家欢迎的应该是属于生态门，既环保，现在人们主要还是环保意识提高了。国家一促进环保这个意识，人们的环保意识提高了，我感觉这生态门和免漆门，这两年人们对它逐渐的认可。 这个生态门和免漆门是一个什么概念？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只是一个名词，生态门呢，生态门就是那个用的一种材料比较环保，它那种板子叫生态板。 生态板。 对对对对。就是一种材料的名称。免漆门呢，就是原先的人们最早都用那个烤漆的东西，现在人们怕这个油漆不环保，所以说逐渐的也在增进这个免漆门的那个生产中，就是不用油漆。 它所谓免漆就不用油漆， 不用油漆，免漆嘛，就是不用油漆了。 那不用油漆会不会外观不好看呢？ 不会，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材料的不同。 但是它到底有没有油漆呢？ 没有，免漆门是没有油漆 啊，完全就是没有油漆， 完全没有油漆的。 那就是说没有油漆的话，也能够从它的装饰性来讲看不出来，也挺好看的，是吗？ 管干还是很好的。 所以就是说，不要对于免漆门呢说它没有油漆就不好看，这个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不会，不会，不会。 另外那个生态门呢，本身就用了一个生态板。 对 啊，这个板子它本身是 生态，本身就叫生态板。它是一种环保的材料，很好的东西。 那现在选这两种门，生态门和免漆门的挺多的，是吧？ 对 啊，当然这个呢，咱们从工艺上说啊，是叫这个生态门和免漆门，但它从那个外观呢、设计什么来讲，跟一般的门有区别吗？ 没有什么区别。 就只不过就是说，我要生态门、但是呢，你要什么形状的，要什么设计的都有， 都有 啊。那这个生态门和免漆门跟原来的那些门相比，它的价格怎么样？ 我感觉这比原先的价格，原先门的价格还要便宜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他们 现在这种门可以大批量的生产， 嗯， 就是机器在制作东西， 嗯， 所以省去了很多人工，它价格就降下来了。 哦，就用的人多了，卖的多了， 对， 反而它就便宜了。 对对对对， 嗯，那对于木门大概有哪些消费的趋势的变化吗？ 对于木门的那个趋势变化，我感觉这个现在消费者更着重于环保， 嗯 嗯。更着重于实用，更着重于美观这方面来选材。 嗯，您说这三点是大家非常重视的， 对， 是吧？ 对对对。 环保啊，实用啊，美观啊，恰恰这三点呢，确实是衡量一个木门很重要的几个方面。 对对对。 嗯，那价格现在大家难道不在意吗？ 其实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嗯， 就是。价格大家倒，我感觉了，大家对价格倒不太敏感，只要是我适合我，没有人觉着价格高。 嗯，好像这个价格变成第二位的了。 对对对 啊，其实说到这儿呢，确实我也有一些体会可以跟大家说。你说这个装修吧，一般咱们就拿家装来讲哈，可能得10年才能重新换一次， 10到15年。 10到15年。 对， 如果你到10到15年你装修一次，你没有如意的话，为抠那点钱，最后呢出现了环保问题，或者出现了这个设计呢让你最后特别的遗憾哈，好像不如意，这个有点得不偿失。因为呢，你装修完了以后再去改，就得15年以后了。你每天看着它，每天去感受它，这个真的很难受。所以我觉得，如果装修的话，还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装修啊。咱们贵点儿，但是咱们能够环保啊，又美观又实用啊，能够如意，这是最好的啊。否则你真的可能会特别遗憾。 对，它使用周期 后悔，对。那现在就是，总结一下，就是在选择木门上哈，大家容易常见的一些问题有哪些？您给大家来指点指点。 大家选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看看它是不是品牌的东西。 嗯， 有的那个东西啊，它不是品牌的东西，它一次冲好的那个一定要避免选择，因为它的那个工艺啊，包括它的选材都达不到那个要求。 嗯， 因为咱木门的那个使用周期长，大概10到15年嘛，所以说要买一个好的木门，一定要看它的品牌，还有包括它的制作的这些工艺，适不适合你。 嗯，那刚才您说这个品牌的话，真有那种就是冒充品牌的？当然其他一些行业有啊，这个木门也有冒充品牌的是吧？ 有啊。 啊，那他怎么冒充？就是他自己这个生产了一个木门，然后贴上你的牌子。 这种情况下倒很少见。 那他怎么？ 主要还是他就说他不是个品牌的东西， 嗯， 但是他自己说他把它包装成一个品牌的东西，其实它是很小的一个品牌， 哦， 它也没有生产线，它只是说就是一个小作坊出来的东西。 没错没错。 但是大家能看出来那个东西它工艺达不到那个要求，一看就是粗制滥造，很粗糙的感觉。 所以就是咱们平时说那个杂牌子， 对 啊，那种东西尽量大家少碰， 尽量的少买。 另外就是它的制作工艺上呢，我们怎么来看？哎，这个门的制作工艺就挺好，那个门就不行。 主要还是大家去感受，因为这个品牌的东西啊，你看着比较细致一些， 嗯， 比较细致一些。要是那个像这种杂牌子呢，你给人的第一感官就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特别粗糙， 粗糙。 对对对对，因为它的那个技术达不到。包括它的那个生产线啊，这些东西它都没有那么好的进那个生产线。 嗯，所以就是特别粗糙的那种杂牌子， 对对对， 往往这种东西可能比较便宜。 哎，对对 对，所以很多人呢就 图便宜，不要认为便宜几百块钱是好的，那不是好事。 对，所以我经常会说，如果你不想占便宜，你永远不会受骗。 哎，对对对对， 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准则了。 对对对对 啊，那现在比如说我们到哪儿去买也很重要吧？ 哎呀。这个销售渠道太多了，现在铺天盖地的都是销售渠道，但是我认为大家还是去那种正规的商店去买，正规的建材市场，那样还是比较有质量保证的。 那种正规的地方呢，它也有双重保证是吧？ 对 啊， 不光厂家的保证，并且还有建材市场也给你一个好的保证。 对对对对，所以呢千万不要说图麻烦啊，图这个什么省事儿啊，嫌麻烦， 对对对对， 然后说哎呦我在网上订吧什么等等的。哎，我还真得问您，就在网上如果订木门的话您觉得靠谱吗？ 你看你选择的是不是品牌的东西，如果是你选对了品牌是也是靠谱的， 因为它毕竟还是他家的东西。 嗯， 你和实体店订和网上订都是出自这一个品牌。 嗯， 如果说是你订着了杂牌子，那肯定你要被练手了。 对，所以这个要是真正品牌也行哈。 对， 但有一点，你像这木门呢，它是属于有这个前期啊，到你家去测量啊，然后定制啊、安装啊等等。那如果你要是在网上定制的话呢，一定要定同城的啊，你没到时候外地的，它好多都完成不了了。 对对对对对。 嗯，当然一些大品牌的话，它可能全国各地好多地方都有厂的。 对， 啊， 哪儿都有这个服务部。 嗯，那您觉得就是比如像你们这种大所谓大品牌哈，就是在底下专卖店哈，实体店买的价格和在网上的价格真的相差那么多吗？ 不会不会， 一般都不会啊。 不会不会不会。 嗯， 真正的东西它甭管在网上卖还是在实体店买，它价格都是差不多的，就是上下浮动不会太大。所说的那个从网上买便宜它很多，那你肯定就是买到假货了。 假货了，嗯，所以说从网上买，很多人说，哎呀，便宜便宜，那看怎么说了。一般大的品牌，它实体和网络没有差那么多。 对，偶尔会差一些，但是不会差太多。 嗯，不会说有些可能已经过时的呀，或者说促销的呀，啊，这个为了清库存呐、啊、等等，在网上呢来买，但是呢那个照片呢跟卖这个东西呢是有区别的，是有落差的，会有这种情况吗？ 应该会有， 应该会有吧。 有， 所以在这点上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光看那个照片怎么漂亮啊，怎么高档啊，怎么时尚啊，当然一拿到这个东西呢就有落差了啊。所以一分钱一分货，还是那句话，一看，哎呦，怎么那么便宜啊，那好货不便宜啊。 对， 是吧，人商家也是做生意，人不可能是赔本赚吆喝， 并且还跟着好的服务，好的东西还需要好的服务。 对， 木门本身就是三分做七分服务。 嗯， 所以说不能太贪便宜了。 对，这个木门是三分做七分服务，为什么这么说呢？它体现在哪儿啊？ 木门属于一个定制的东西，它不是说像别的东西做好了拿过来你搬到你家就能使。木门是从量尺制作到安装，后期的定制的服务很重要，制作只是一个占一个小的过程。 所以说这个木门呢、啊、不能够光看这个木门本身啊， 对， 还要看它的服务。 对 啊、嗯，因为呢你用了木门以后，后面的所有问题都要由它的厂家来负责了。 对， 如果它服务跟不上的话，也不能说这个木门就各方面做得很好。 对， 好，那咱们上半段的先聊到这儿。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欧派木门的杨桥先生，今天我们一起来谈一谈木门啊。当然了，我们在木门方面呢聊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我们连带木门的一些问题呢刚才聊的还是不少哈。但愿这些内容呢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好，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全面的市场行情，权威的政策解读，专业的家装服务，贴心的法律解答，丰富的线下活动，城市广播楼市好声音2019年继续为您提供全方位的房产服务。首播时间每天14:30到15:30。注意，2019年的重播时间改为每天21:00到22:00。欢迎您的收听。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